最大声的哭。一滴要幸福，你吃过太多苦，在此刻终于可以满足。一滴要幸福，曾绕过太多弯路，到此刻终于能够结束。 那个理想以后放肆的时光，没有烦恼，我还不太懂得忧伤，唱着微风信子像说愁的

变太长，让而幸福太短。

见它飞了很远。姑娘们希望她们的美丽像这照片一样留下来，别走了。

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洁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身越重量，轻描时光漫长， 我是什么？

早已醉倒在阳光里。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 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。